算一切从来我也不会改变决定，我选择了你，你选择了我。 继续跟着三十分钟的这些经典音乐，找寻我们当年的记忆。这个小时一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们来听到的是叶倩文和林子祥的选择。人的一生都在选择，谁也无法保证自己的选择是对是错，谁也无法预见预选择以后。因为选择，人呢会焦虑，会痛苦，会高兴，会伤心，还会后悔。人什么时候可以不用选择呢？恐怕只有没得选择的时候，做好自己，不为自己的选择后悔，这就是我们的一番选择了。来听听接下来的这首老情歌哈，这是郑秀文的《值得》，好久没有在节目里面听到的一个声音了。今天在这个时间段听到的时候，是否还会有很多的故事来呈现呢？ 决定的以后，没有谁祝福我，反而想要勇敢接受。爱到哪里都会有人犯错，希望错的不是我。其实心中没有退路可守，跟着你错，跟着你走。我们的故事，爱就爱到值得。错也错得值得，爱到翻天覆地也会有结果。不等你说干杯的承诺，我可以对自己承诺，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。错也错得值得，是执着是洒脱，留给别人去说。用尽所有力气不是为我，那是为你才这么做。爱就爱到值得，错也错得值得，爱 不对你说个美的承诺，我可以对自己承诺，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，错也错得值得，是执着是洒脱，留给别人去说，用尽所有力气不是为我，那是为你才这么做。 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，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，随手可取，挑一张经典合集，